第153集，两个人各怀心思地看着照片，一时间沉默不语，气氛甚至有些微妙的尴尬。突然有人喊道， 那边两位帅哥，看过来一下。 两个人都抬起了头看过去，罗明瑶抬头就想起别人喊的帅哥又不是自己，这是不是自作多情？想着脸就红了，耳朵都跟着发烫。赵斌表情冷酷，丝毫不觉得自己答应有什么问题。只听见咔嚓一声，对面一个拿着相机的小姑娘将他们同时看来的目光捕捉在相机里。赵斌微微一愣，马上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。拍照的姑娘一脸笑，瞬间变成一脸怂，语无伦次地道歉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是看你们两个在一起感觉很美好，想帮你们拍张照，没有事先征求意见，十分抱歉，如果介意我马上删掉。 赵斌眼神示意他把照片拿出来看看，这张随机抓拍意外的好。两个人同时看向镜头，认真里带着些随性，眼神里都是懒懒的惬意，和这个城市这个阴天搭配融洽。两个男人，一个成熟稳重，一个温柔腼腆，在一起时那种默契让整个画面都透出淡淡的温暖。赵斌本来是想挑剔几句的，看了半天内心只有一个好字。赵斌咳嗽两声严肃道， 拍照还是要征求当事人同意，这张拍的确实不错，留个邮箱给你，记得发给我。 女孩子忙道， 一定一定，我修了片发给你们。 说完拿出手机要加两个人好友。罗明瑶平时各种通讯工具用得熟练，快速打开了微信二维码，给他扫码加好友。赵斌把他拦了回来， 加我吧。 罗明瑶哦了一声，乖乖把手机收回去。加完了好友留下邮箱，女生挥手跟他们告别，转过身拿起手机飞速输入消息。 天哪，我遇到了神仙 CP， 瘦呆呆萌萌的好可爱，攻腹肌狂魔哎！ 连续几句话发出去，群里腐女们纷纷冒头要求他放图。放图是不敢放图的，赵老师高强杀伤力的目光还留着深重的心理阴影呢。离开公园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慢慢走回市中心商业区就到了6点。两个人进到店里坐下，罗明瑶负责点餐，赵斌示意他不用征询自己意见，看着点就好。在罗明瑶点餐的空隙里，赵斌按照他和朱珍珍养出来的习惯帮他用茶水涮洗餐具。罗明瑶眼角余光瞄到了，忙着道谢要自己来涮。赵斌笑着让他看好菜单，晚上要是吃得不满意回去要受罚。受什么罚也不用问了，罗明瑶抿了抿嘴唇，脸发红。赵老师这个人一会儿正经一会儿不正经的。不过晚饭两个人都吃得满意，根本用不着受罚。实际上吃完饭已经快8点，再挤上地铁回去到家都9点过了，收拾收拾10点过。赵斌得写写文章，明天还要去查房，没太多精力。罗明瑶先去洗了澡，在床上看着手机等他。他大概知道赵斌最近这篇文章的方向，也试着找了些综述，大致了解他研究的东西。两罐啤酒就这么被遗忘在冰箱里。快到12点，赵斌才上床来睡觉。两个人又聊了一点学术的东西，赵斌打了个呵欠。罗明瑶赶紧说， 赵老师，早点休息吧。 赵斌搂着他，亲亲他的额头，给两个人理好空调被，这才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赵斌早起去上班，罗明瑶给他准备了点早饭，他带上在主治医师办公室吃了。查完了房回去坐着，赵斌摸出手机准备给罗明瑶发一条中午回来吃饭的消息，意外看到一个陌生的头像跳到了最上面。他点开对话，是昨天的摄影女孩。 帅哥，再次为昨天的偷拍道歉，照片修好了，我发到了你邮箱，这张照片我也从自己相机和电脑里删除了，虽然只是路上一面之缘，但我非常喜欢你们之间的默契，这种温馨的爱情互动让我很受触动，这也是我突然想拿起相机给你们拍照的原因，希望你能理解。 赵斌不着急回复他，打开电脑登录邮箱，找到女生发的邮件。周末医院的网速还不错， 照片很快加载了出来。在昨天照片的基础上，女生调整了一下色调，使得整个画面有一种电影般泛黄的质感，仿佛岁月走过，真情隽永。在照片的底部写着一行字： 爱不是彼此凝视，而是一起注视同一个方向。 连续下了两周的雨，天气竟然在八月下旬转凉了。赵斌吸了吸鼻子，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确实不如从前了。前几天没带伞，淋了雨吹了风就感冒了。像当年读博士上临床的时候，跟救护车出诊，大雨天在高速路车祸现场处理了快一个多小时，一直淋着雨也没出事。这回就医院到公交站的距离竟然就出问题了。曹磊听出他的鼻音，问道： 赵老师，感冒了呀，要回去休息吗？ 赵斌摇摇头： 就是有点鼻塞，流鼻涕而已，待会我自己拿点药吃就行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明天下了夜班，再回去休息休息。 曹磊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： 赵老师，你今天二线呢，那我放心了，有事不怕了。 赵斌白他一眼： 没大事可别叫我，叫我起来我可真要骂人呢。 曹磊嬉皮笑脸的答应着： 那肯定能顶得住就顶住，反正有你这强大后盾，我心里不慌。 赵斌严肃道： 别说虚的，加三的大爷，呼吸科床位排好了吗？我们科都住了几天了，病情怎么样？电解质、血气都复查了吗？ 曹磊赶紧收起一脸笑，从白大褂包里拿出自己小本本给赵斌汇报。这几天天气变化大，受凉、感冒、肺炎、哮喘发作、急性心衰的病人很多。清北院区这边急诊科也开始超载，走廊里密密麻麻都是留观输液的病人，加床都加到了走廊里，只留下一条缝给医生护士通行。打仗一样迅速查了房，曹磊又赶回去做急诊门诊。赵斌回二线办公室签病历，查缺补漏的看看组上病人的各方面情况。连续打了几个喷嚏以后，办公室其他二线也关心起来： 哎，老赵，感冒了？ 曾凤林比较老妈子，立马叮嘱着： 你看你还装年轻人，这个天穿短袖吹空调还不带伞，回去该收拾收拾，把秋天衣服拿出来了。 不至于吧，我觉得还行呢。 另外一个二线丁华也附和说着： 这才八月底，九月都还没到，过几天说不定秋老虎还要热几天回来。 曾凤林语重心长地说： 立秋处暑都过了，这几场雨下了，秋老虎再来也热不回夏天了，趁早收拾秋装，不要以为年轻身体好可以扛着。话说回来，你们也不年轻了。 顿时两个不年轻的男医生感觉胸口插了把大刀，凉飕飕的，又闷又胀又痛。夜班不太平静，收了好几个肺炎的病人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除疫情警戒，医院的规定是发现发热伴肺部感染的病人必须在发热门诊隔离，完成核酸检测，确认结果阴性才准许离开。病情重的留观或者收呼吸科继续治疗，病情轻的可以酌情安排口服抗生素治疗。不过赵斌现在是二线了，也不需要事事到场处理。曹磊也成长了不少，很多事儿自己能处理下来，唯一让他起来帮忙处理的是下午收的一名老年病人。病人是头晕乏力为主诉入院的，下午坐诊的医生交班说，当时病人家属只是想着来输点液调理一下，入院后做点检查当做全身体检。首诊医生在问病的时候发现病人有喘息的表现，便问了他近期有没有咳嗽、气促等不适。老人表示因为长期吸烟有慢支炎，所以平时也差不多是这个状态。首诊医生不放心，查体听了听他的双肺，发现右肺有明显干鸣，于是告知病人和家属目前考虑有肺部感染、气道痉挛，建议完善胸部 CT 检查住院治疗。